B. I would like a bowl of beef noodles. Listen to the story and write the answers 1, 2, 3, 4, 5, 6 in the corresponding boxes. 昨天我去一家餐厅吃牛肉面。那家餐厅的牛肉面大碗的要150，小碗的要120。我吃小碗的，很辣，很好吃。我也喝两杯热茶，那家餐厅的热茶不要钱。我觉得那家餐厅真好，牛肉好吃，汤好喝，茶也很好喝。